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就五一八光州人民起义已有36年仪式，各阶层群众10000多人，17号在光州的金南路举行了五一八前夕活动。在前夕活动上，在五一八民众抗争中失去子女弟妹的妇女和目击到全斗焕军事歹徒野蛮的屠杀行径的妇女发言作证。参加者坚定决心，要牢记五一八精神，为争取自主、民主和统一而斗争。